这样的节奏你会喜欢吗？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Hello 各位，好久不见。虽然只有23个小时，但是呢，如隔三秋的感觉哈。好了，那如果呢你希望爱与你垂青呢，那你首先呢要内心充满爱啊，用善意的温暖的眼光呢去观察周围的人，那这样呢才会容易心想事成。心想事成就是幸运的可以遇到生命当中的一个可以帮你分担分享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会相信你不离不弃的人，就像下面这样一首歌一样，有了它你还怕什么呢？来自 GFBOYS 带过我们的幸运符号，听听看吧。 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，配着可乐薯条，偶尔还会傻笑，这种生活糟糕，聚会居然迟到，整个人都疯掉，丢掉最佳称号。 有没有一种创造幸福的符号， 只要戴上就好，幸福就会来到， 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， 那我就会收好，就为了烦恼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 TFBOYS 带过我们的幸运符号哈。前奏出来的瞬间呢，就想起了在宿舍疯狂打榜的时光啊，下课打榜，作业打榜，吃饭打榜，刷微博也会打榜，那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热血的时光哈。那这也是一首虽然我们都听了很多遍的歌曲啊，但是呢，只要你开心了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都会为你随时的响起，是吗？没错，岁月的轻狂，流走的是时间，留下的是回忆啊。那相信我，当你越来越好的时候呢，你会看淡很多的事情，记忆里呢都是别人对你的好，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呢，也可以今天坐下来再喝一杯。也许现在呢你会觉得很累，但是呢未来的路还会有很长，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当初你为何会走到我的身边，又是为了什么让我坚持到了现在。勿忘初心，余生的路很长，所以呢我们就一起走吧。所以下面这一首歌曲呢送给那些为爱一直在坚持的人们，来自梁静茹，如果有一天。 现在也只能欣赏唯一的

一个人在迷宫里呢，会惶恐，会迷茫，但是当有个人陪你一起走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见指引的方向，就会找到正确的路，因为他会在黑夜里为你闪亮，为你送来勇气还有力量。听听看下面一首歌，来自许魏洲的《迷宫》。 在加速的狂奔，别等着神来将我们营救，剪断黑色牢笼带血锁链，眼中一向孤勇的念头。哦，迷宫层层掩饰，想下一步要怎么走，恶魔鬼的咽喉。 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， 这不可能的奇迹，迎着炮火往前走，只为远在彼岸要拥有脚头，把我们抵在牢笼的虎口，这火热心里还依然有个哦，给邪恶世界还有泪流。哦，迷宫布满玄机，想每一步该怎么走，看勇者的双手。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， 最终我们有奇迹守了对手的求救，像在血色染红的尽头，最尽头用炙热的血来换你重回阳光里的身体，is what I want to do。 周的迷宫啊，它具有爆发力的声线，勾勒出电影当中主角们的勇敢无畏啊。如果真的走到了人生的某一个迷宫的路口呢，就不要慌张，你要确定一下方向，然后呢淡然一点，想想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，也许那个方向就是你前行的动力了，是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我们说不管年龄有多大啊，都会有一种对自己而言很重要的一种年轻的心态，少女心或者是少男心。那希望在此时此刻在广播里呢，都能够让你疲惫了一天的神经得到一些放松，一些释怀。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呢，唤起我们那些少年的心吧，来自杨丞琳，只想爱你，听听看吧。 终于还是说了一句我爱你，还记得那个微凉夜里，天空正飘着小雨，心跳的声音像舞动奇迹。你看着我说千万不要爱上你，因为你只会让我伤心，别傻了，快点喊停，你那么冷静，忽远又忽近。我知道我对你来说也许太年轻，我想我猜我问我终于了解，原来为爱流的眼泪也是种甜蜜滋味。只想爱你，当我和你走在一起就已经决定，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，是你让我了解自己， 爱你。

是离开的距离，在撕扯两大的青春日子里，不费挣扎的也就那么几个问题。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白无聊来，打发人间的白云和藏狗设计睡着的未来。我庆幸那些能看不中我的下怀，让我怀疑我的存在最后笑了起来。记得你是我是你的，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，我会懂得舍得记得，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，我会懂得舍得记得，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，我会懂得舍得记得，拜托你轻声冲着 心之所向，心存期待，这是少年的呼唤呐。那讲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焦麦琪带给我们的《我的名字》。那这是作为独立唱作人的他呢，推出的首支原唱的单曲了。那焦麦琪呢，也是试图打破大众对九五后浮躁冲动的刻板印象，将当下生活呢赋予了细腻的情感，通过音乐呢来传递与表达了。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代表着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心态。那作为我们这些80后呢，通过这样一首歌曲，也可以了解一下现在90后们的一种心态了，是吗？好了，多多理解，交流起来才会没有障碍，是吧？所以这样一首歌曲真的有帮到你们吗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呢是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墓志铭是卢庚戌大学时期创作的一首现代诗，后来他谱了曲，收在水木年华第一张专辑《一生有你》。时隔17年，他再次重新编曲演唱，跟之前的版本相比，层次更加鲜明。前半段平铺直叙，清脆的木吉他像一个古老的预言，讲述了他对生命和爱的感悟。后半段情绪爆发，他直接挑战了自己的最高音，像是一个承诺，传递出对于爱情的忠贞和执着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卢庚戌墓志铭。 我有两次声音，一次是出生，我有两次生命，一次是遇见你。我爱这世界，因为我爱你。我爱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爱这一个字呢，确实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内容了。也许就是你每天的快乐还有伤感呢，都是源自于它的。但是这个爱呢，不仅只有爱情，还有我们对于生活、对于事业、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的一种感受。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？就是和某个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却总觉得是相识已久了，而且还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哦哦哦哦，我往前飞，飞过一片世界海，我们也常在爱情里受伤害。我看着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， 遇见这样一首歌曲呢，真的被很多人翻唱过哈。但是呢，作为我来说，庾澄庆的我会比较喜欢一些。好了，我们说在爱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发现不是一味的索取才会得到爱的，而是当你想不由自主的想付出，想为他成为更好的自己，那这才是你真正的感受到了爱是什么。那两个人呢，可以不像曾经那样的跌宕起伏，却可以如此的平淡如水，稳稳的幸福。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周笔畅的《用尽我一切奔向你》。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《闪光少女》里面关于友情的概念曲了，那也是跟电影一样被低估了的歌啊。笔冰呢，用极具爆发力的独特嗓音呢，唱出了年少的时候一起追逐梦想的小伙伴们之间的深厚友情。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我们就敬友情吧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明天的这个时候你还会在这里等着我们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呢，我们就明天再会咯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拜拜。